所以佢就恨不忘失啊，自己咧呢一点个菩提心，唔会啊忘记自己呢一点个菩提自根种子。所以呢个严口科里面啊，佢哋有几句话，佢话假施业结论，佢依我顶上善啊，终不为此苦，都退失菩提心啊。佢话假使呢有一个烧得火红、热热辣辣一个铁轮啊，响我呢个头上好似沉沉点，咁啊嗰啲热力呢压下嚟呢，当然系好难受啊，系好辛苦噶、啊。但系呢，我始终都不以此为苦，而退失我自己呢个菩提心。咁啊，亦都系说明呢一个行菩萨道者啊。我哋每一个时刻都要记住呢个菩提心啊，因为省庵大师讲，佢话如果忘失菩提心，修诸佛法，名为叫做魔业啊，名为叫做魔障。咁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，最紧要唔好忘失自己个菩提心。佢话菩提心者，就是人家不行到的我能够行，那么人家不能够忍的我能够忍，别人不能学的我能够学，那么叫做不会忘记自己的菩提心。那么列除烦恼啊，一尽无余。那么如果我们修个十波罗蜜，咁啊，亦都唔忘失自己呢个菩提心，呢、这个人就肯定可以断烦恼啦。咁啊，佢肯定一切嘅烦恼同埋习气都能够断尽。佢话一切妙行就皆成就啊！咁啊，有烦恼修行一切妙行唔容易成就。啊！若是话我哋烦恼都灭尽啦，当然一切嘅妙行啊都能够成就啊。咁我哋修妙行啊，咁亦都唔系一件容易嘅事、啊。但系其中啊，当我哋修行嘅时候啊，最紧要咧就要有呢个忍辱。所以十道里边或者六道里边。虽然门门都咁重要，其实以我嚟睇啊，呢、这个忍辱啊都系最重要啊。若是你嘅忍辱心唔能够成就啊，你啊持戒又好，布施好，你精进也好，禅定也好，智慧也好，唔容易成就啊。咁啊，同时同埋有只乌龟啊。咁啊，佢就响呢个草原嗰时咧，就好愉快过佢嘅生活。咁啊，有一日咧，咁啊，呢个狐狸啊，咁呢个肚饿，咁佢夜晚咧，佢就走出嚟，咁啊，到处揾食。啊，佢睇到只龟，咁啊，佢认为今晚咧就不枉此行啊！咁啊，一定咧有一餐好嘅宵夜，咁啊，佢就静静脚，静静脚咁咧，就想话行埋个龟嘅旁边啊，咁啊，一口就咬住嗰只龟，咁啊，可以担住佢走啊，咁啊，翻到个山里边有餐宵夜啦。点啊，知个龟咧，佢亦都好警觉噶喎，虽然佢个身体啊笨重，可以讲。两个手两只脚头尾啊，一共呢是六样啊。佢就算伸出来啦，佢都行得好辛苦。可是佢警觉性啊好强，佢知道有人嚟啦。咁佢即刻呢佢就唔喐唔动啊，将个头尾两手两脚一共咪六支啊，头尾。两手两脚一共是六支，一 捉捉埋，咁啊剩翻硬翻翻个壳，咁嗰只狐狸个嘴又好细啊嘛，咁啊如果佢咬住个头，或者咬住个龟尾，或者咬住个龟脚，或者龟手，咁啊掹住佢只手啦，可以成只龟撑起啊，咁啊好人啦。啊你或者只龟一捉捉埋，一剩翻个硬壳，咁啊狐狸个嘴又细。个龟壳又滑嘅，咬都咬唔入啊！你点担得佢走咧？咁啊，但系呢个狐狸都唔系话笨噶，佢又走住，啊，佢又唔喐，你唔喐啊嘛，我又唔喐个脚掌住走住，点不知你讲到耐力咧，就当然系唔似呢只龟啦。嗰只龟可以24小时捉入去唔出嚟噶，佢硬系唔睬你，剩翻个空壳。但是那隻狐狸啊，它不能够等到天光啊嘛，啊等到天光啊，人家见到隻狐狸啊，它自己不掂啊，实打狐狸啊，但是人家见到隻龟啊，未必打隻龟啊，啊最多是捉佢放生啦、啊，所以那隻狐狸等啊等啊天光啦、啊，都冇咗符，以后呢空走一次啊，咁就狐山啦。呢、這个故事就是话。我哋一个修行人，所谓尤其是修呢个妙行啊，你就唔好俾嗰啲外边嗰啲境界啦染咗去。咁如果你俾外边嗰啲境界染咗去啊，咁啊变成咧，你呢个妙行就唔修得好啦。咁就譬如呢个乌龟啊，咁啊佢修养得好。他一捉捉埋两手两脚头尾，这个狐狸莫奈其何啊！就譬如我哋一个修行人，若是六根内展啊，唔被呢个外边嘅六种情境啊所展咗去，咁啊一切嘅妙行啊都得以成就啊！所以最紧要就系要有忍耐。然后那些魔障呢就不会侵入，不被这个魔境所转，那你这个妙行呢就可以成就。他说依知或业及魔境，世间道中就得解脱了。那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做到行十道，不忘菩提心，又断烦恼，又成就呢个妙行，所以对于一切的惑，即系烦恼，以共一切的业障，以共由呢个业障所感到的呢个生死魔，都冇法子啊，可以坏我哋呢个道心啦。所以世间道中就得解脱啊，在呢个世间道里边，你就得到一个真正嘅解脱，唔俾啊呢个烦恼魔，以共呢个生死魔卷咗去啦。咁啊，譬如乜呢？佢话犹如莲花就不着水啊，都亦然一月不时空。我哋一个修行者修呢个妙行，好似呢个莲花，唔会沾染到个清水一样。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即使从呢个清水去生出来啊，因为嗰啲莲叶咧，好似打个蜡咁嘅，滑嘅鲜水嘅，冇法子成得温嗰啲水。它不会滞留到那些水啊，在这个莲叶上面。那么就譬如菩萨了，他修这个妙行成就，那么亦断烦恼，那么亦都了了这个生死魔，那么亦都得个成就菩提。那么就好像这个莲花出于这个污泥而不染。但是佛成道不是单是为自利，那么佛成道之后 亦都利众生，所以知佛及大菩萨入呢个俗，即系入呢个世俗啊，入世间里边度众生咧，不为呢个众生嘅心嘅生死所染污，咁啊亦好似呢个莲花啦，出于呢个污泥而不染一样。咁啊，但系菩萨咧，如果度呢个异性人，即系度呢个出世嘅圣人啊，咁啊佢咧唔执着于呢个涅槃，咁就好似呢个莲花出于呢个清水啊，而不沾染呢个清水一样。咁啊，日而日月不自空，咁啊日月常行于呢个虚空。但系日月呢唔会自于呢个虚空，只系呢日月运行啊，咁啊日头系太阳出，渐渐啊太阳落山啊，跟住就月亮出，咁啊月亮呢落水啦，咁啊又太阳出，所以日月运行于空，但系而不自于呢个空啊，咁就譬如。知佛及大菩萨，佢虽然啊观空而不自空啊，佢虽然入俗度众生，佢而不被呢个俗世嘅尘恼所沾染，所以入俗之时度众生而不为呢个生死所系放啊，即使见菩提。乃是自性菩提，而不为这个空理之所缚，好似这个日月将绕这个虚空而行，但是而不自于这个虚空一样。那么以上呢就是说明啊，那么菩萨成就这个自利以及利他两种的心愿。就释除一切恶道苦，就等于一切群生乐。他而是经于尘刹劫，十方利益都行无尽。我常随意知众生，即尽于未来一切劫。他行修普贤广大行，圆满无上大菩提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呢？就是说明成熟众生缘，就等于说呢菩萨不单是自利，但是主要呢还是利他。那么主要呢还是利益啊我们这个苦恼众生啊，所以说即除就一切恶道苦。那么恶道呢通常就是指这个三恶道，就是地狱、鬼和畜生。那么我就平常说呢，你如果做这个大恶的事，所谓毁谤三宝、破僧伽蓝、污僧伽尼，那么这种的罪业呢，就肯定呢，就是为这个地狱之恩啊，日后肯定要堕地狱。咁啊，若是略为差啲嘅咧，咁啊堕于呢个饿鬼啊。咁啊，再差啲嘅咧，就堕于畜生。但系《楞严经》里边所讲咧，所谓顺情就则堕啊。如果呢个人纯粹讲呢个情感，冇呢个善心。凡有举手投足都是以自己为出发点，总之自己有好处，别人呢怎样啊他都不理了。即使他知道人家的皮宜，能够害到人家倾家破产，连生命都丧失，他不理，觉得是你的事了，不知我得到好处就行了。那么所谓丧尽天良，咁啊，呢種人就墮地獄。咁啊，地獄裏邊咧，咁啊，受呢個時間幾長就好難講啊。如果再重啲嘅罪， 在佢自己本身呢个地方就完呢个地狱府啊，仲要辗转千十方法界受呢个无间地狱府。咁啊，呢个时间咧就好难预算啦，总之好长。咁啊，地狱呢个罪业完咗啦，唔系话即时做翻人啊，咁佢就轻啲咧，由地狱咧转为做鬼。咁啊，等到呢个鬼嘅业道又唔知几多千千万万年，个罪业满咗啦，咁然后先至转还咧做呢个畜生啊，象还咧佢多生多劫嘅命债。或者呢是肉债，或者呢是人力债。至于命债呢，或者你多生多劫喜欢杀，咁你家做畜生啊，等下俾人哋杀返啦。一般嘅畜生啊，最后难免呢是挨一刀，好少话自然死㗎啦。总之你点样嘅天真活泼，尤其是我哋日常生活嘅鱼虾蟹鳖或者鸡鸭之类，最后难免一刀。咁啊，偿还啦呢个命债啊！啊，咁啊，或是你食肉食得多，咁啊，今生咧你就以你个畜生嘅身份啊，偿还呢个肉债俾人哋食翻。啊，或是你畜生啊，你用人嗰阵时，你用到过咗份啦，啊，本来咧帮你做八个钟头，呢个法律规定，啊，咁而你俾我个工钱啊，亦都系照八个钟头计先，啊，但系结果咧，你要我做得十个钟头，咁啊，仲有两个钟头你又唔出粮，又唔俾人工，咁啊，变成咧，你就过分用我呢个劳力啊，咁啊，积积埋埋呢笔账咧。咁日后呢你亦係咁样还返人哋嘅力债做畜生，好似做牛做马有得做，连食都冇㗎，食两条草佢咪最多花啲人工割一割啫嘛，连钱都唔使俾㗎。咁如果有条細路仔呢仲方便，咁咪朝早呢咁咪牵佢上山放佢出去，任佢自己食到饱。咁等于话只有得做冇得食㗎。咁啊，偿还咧过分啊用人嘅劳力，咁啊，不管系肉债、系命债，或者咧系力债，咁啊做鬼做完啦，咁啊再嚟做畜生啦，咁啊还清呢几样债，咁啊然后先至做人，咁啊《楞严经》嘅次序咧系由地狱出做鬼。鬼道完做畜生，畜生完呢咁先去做人，咁然后从人修道上天，或者呢做神仙啊，都系六道轮回，未出三界，咁啊通明叫做恶道。因为唔单话地狱、恶鬼、畜生呢三样呢系一条恶路啊，总之唔系好受噶，任何人都唔中意去噶。可是呢任何人他的举手投足的行为啊，都是向这三条路走，不是做这个地狱因，就是做这个恶鬼因，就是说做这个畜生因啊，都是向这三条路走的。那么名为这种恶道，苦呢就是痛苦啦。那么哪一个人唔明白啊？呢、這个恶道系苦咧，嗱咁啊，外省嘅法事有呢个打水陆，咁啊打水陆咧最大堂个佛事啊，就系、是、请上堂、供上堂、请下堂、供下堂，咁啊上堂就系诸佛菩萨，咁啊请佢嚟啦，咁啊梗系供养佢一阵啦，咁啊下堂咧就系、是、三恶道。尤其是地獄，咁啊呢個內壇裏邊咧就掛咗好多嗰啲畫。如果係上堂就係諸佛菩薩羅漢嘅畫，如果下堂咧就係地獄惡鬼畜生嘅畫，咁啊地獄 受苦嘅城市啊，咩刀山啊、剑士啊、镬汤啊、炉炭啊，咁啊，所有种种地狱嗰种嘅刑具苦具，都喺嗰啲画里边啊表露出嚟。咁啊，就证明所谓呢个恶道啊，系一件苦事。咁啊，现在话剔除一切恶道苦。咁就说明众生啊有苦之时，菩萨呢就有咁嘅责任啊，有咁嘅慈悲，要通通呢去咗呢个恶道嘅苦恼。咁而地藏菩萨系最明显嘅代表，所谓众生道尽啊，佢先至方正菩提。若是地狱未空啊，佢都誓不成佛啊！咁啊，可见佢嗰种嘅心愿系超于一切啊！咁啊，其次咧就观音菩萨亦以呢个大慈悲为出发点，所谓若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之苦恼，若是清悟我名号啊，咁啊，观音菩萨都寻声救苦。应以何身得道者，即以何身而为之法，亦都包括呢个六道众生在内。咁啊，就说明菩萨嘅心愿，以共咧系慈悲，要通通拔除一切呢个恶道嘅苦恼。咁啊，等于一切群生乐啊。咁啊，佢拔除众生嘅苦恼。咁就以呢个众生嘅快乐咧，其实我俾佢哋嘅快乐咧，就唔系话俾佢哋乜嘢其他所谓啊日常好似特别享受啊，或者又饮啊又食啊咁啊个快乐唔系，而系咧同佢讲经说法，咁啊俾佢呢个法乐，若是佢唔接受呢个法乐啊，就唔容易解除。佢呢个恶道嘅苦，所以菩萨以众生嘅法乐为佢讲经，为佢说法，咁啊使呢个恶道嘅众生文化啊有机缘啦，免离呢个恶道苦。所谓等与者咧，就系平等给予，冇呢个分别心，但系亦都可以讲啦，菩萨度众生。唔单话恶道，在呢个善道里边，咁如果对着呢个人类方面嚟讲咧，咁人类亦有好多痛苦啦，所以菩萨呢亦都寻先救苦，咁佢呢嘢身，菩萨就现乜嘢身呢来到化度佢，以佢啊所需要嘅快乐，佢如是对于尘刹劫。咁啊，此一句就说明菩萨度众生呢个时间咧冇规定嘅，咁啊，尽于尘刹咁多嘅劫度嘅时间。总之咧，喺入众生未曾正法，咁啊，菩萨啊度众生嘅心愿都未曾了，个十方利益就行无尽啦。咁啊，说明菩萨度众生，在时间呢方面固然系无穷尽啦，但系在呢个世界里边嚟讲啊，唔单话利益一个世界嘅众生，菩萨嘅大悲，咁啊利益啦，无穷无尽啦，所谓十方法界有众生嘅地方啦，咁啊菩萨都去化度。咁我常嘅随顺知众生，尽于未来就一切劫嘛。嗱，呢次个随顺两个字啊，就为一句经文里边啦，好重要噶。咁啊，呢个随顺咧，可以讲系菩萨啦，一种嘅大慈悲，因为众生啊。所以在这个恶道里面， 咁啊，當然係好苦惱。咁啊，曹讚啊，為著度眾生啊，冇時現種種身。嗱，咁啊，我就講《維摩經》啊。咁啊，維摩居士啊，咁啊，佢就常常咧就入呢個塵世裏邊度眾生啊。咁啊，佢入於呢個淫者，佢化到佢哋信佛啦。佢冇呢個淫欲之念啊！啊，咁啊更加唔會做呢個淫欲之事。佢仲反而使佢哋咧放棄呢個淫欲嘅事業啊，而歸順於呢個三寶。咁啊，佢入到呢個賣酒嘅地方咧，佢就化呢個賣酒嘅人啊，放棄呢個愚痴嘅事業，轉為咧。學佛啊，呢個智慧嘅正業，咁啊，維摩居士啦，佢就有咁樣嘅道行啊，就有咁樣嘅功夫，咁啊，所以咧呢種嘅俗語，將話行上隨性眾生，你係乜嘢嘅身份，或者咧你嗰種嘅事業啊，點樣嘅罪過，但係菩薩都以呢個同類身，但係咧。唔被呢个同类所牵连，佢超然独立啊，仲反而咧度呢种嘅罪业众生啊，出嚟呢个罪业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咧听维摩经啊，维摩居士嗰种嘅境界啊，都唔系一件普通嘅事，所以好多嗰啲居士啊。佢能夠轉呢個淫業啊，變成正業。佢入於屠房啊，佢唔會劏雞殺鴨啊，佢反而轉呢個屠夫，所謂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啊。咁啊，如果我哋係有咁嘅能力啦，咁啊，你就可以用維摩居士自稱啦。啊，咁啊，佢嗰個方丈質啊，真係方丈啊，冰方一丈。咁啊，即系百零尺啦，啊，咁啊，以香港嚟讲咧，百零尺都唔简单啦。咁啊，但系现在就唔系讲佢呢个百零尺，而系讲佢呢百零尺里边啊，佢能够容纳八万四千狮子座啊，八万四千个八王宝座，但系呢个方丈室里边咧。咁啊，亦唔见佢放大，仍然系方丈，但系亦都唔见呢个八万四千嘅狮子座咧缩得细细嚟到放入去，等于话呢八万四千嘅狮子座并未有缩小，但系方丈室咧亦都未有放大，而能容纳呢个八万四千狮子座，嗱咁你叫边一个咧？如果自稱維摩居士啊，咁我相信東方一百尺好多人都有，唔好話放八萬四千獅子座啊！我哋今晚咁多人坐嗰啲凳啊，搬去你個房間一百尺啊，可以講你今晚唔使翻去瞓覺啦，肯定係阻住你。咁啊，你嗰個方丈啊，唔能夠有呢種神通妙用。容纳呢个八万四千狮子座啊，等于同平常人冇乜两样，咁你点可以自称为维摩居士呢？咁啊，仲有啊，佢以为自己咧好似个道行同维摩居士咁，佢仲有一样错事啦，佢睇唔起嗰啲出家人，咁啊更加唔通啊，因为维摩经咧冇错，真系嗰班声闻弟子啊。而阿难，而舍利弗，而目犍连，而须菩提，而迦摄、迦坚延、难陀，啊，可以讲十大弟子啊，个个俾佢闹到咧，真系体无完肤，在呢个弟子品里边讲得咧好清楚，但系咧。他所發言號語啊，都係十大弟子嘅智慧都冇法子辯駁噶，冇法子辯駁。 而反而呢俾呢個迷魔居士教化咗，個個都發大菩薩心啊，個個都發大信心。咁啊，但係我哋試問現在某一個居士，任何一個居士，你有冇咁嘅能力啊，能夠點嗰啲出家弟子啊發菩提心咧？當然係冇咁嘅能力啦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奉勸任何一個居士學佛者，千万唔好以为魔居士自称啊！咁如果以为魔居士自称啊，咁如果目空一切咧，都系属于咧违背咗呢个正信嘅道心啊！咁最后一个为魔居士入呢个不二法门，一个坐是默然不动啊，佢默然不语。实际上佢默然不动、默然不语，唔系个哑巴，而系正正式式嗰啲功夫啊，所谓妙契呢个不二法门，即系我自己嘅自性啊。咁啊，市面上我哋一般普通嘅人，唔好话居士唔得啊，你就包括我哋出家人都唔容易做到啊，修养到啊，所谓妙契呢个不二法门啊。咁啊，所以咧。我平時好少好少咧講維摩經，就係、是、怕一般居士啊誤解。其實你唔好維摩居士啊，你就真真正正做一個唔加維摩兩個字，就係、是、講現實嘅居士身份，都唔容易做得到啊！所謂真正居士者係咩意思啊？就係、是、居家修道之事。不過咧，你就唔學我哋咁咧。是退咗个头，唔去做呢个三坛大戒。其实啊，你在家修行啊，都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啊。要淡泊名利，要清心寡欲，要扶持佛法。试问，任何一个自为居士嘅人，可唔可以做到呢几个问题？咁所以呢，我哋一个真正学佛嘅居士，要精进三宝，要自己呢尽量对呢个佛法呢要修养。咁如果系咁样能够做得到啊，咁呢个真正系居士啦。咁所以呢次个随顺两个字呢，就系涉连呢个菩萨行，的的确确系。超胜过呢个声闻行、大圣行，的的确确超胜过呢个二圣行，因为二圣行只系自道，但系虽然佢唔利人啊，唔发大心啊，可是佢自己呢都能够了生死啊，都已经出咗呢个三界嘅轮回，已经站稳佢自己嘅立场。咁啊佛呢，咁啊等到呢个机缘成熟啦。先至接呢个维摩居士，用施益经嘅施益菩萨啦，嗰种嘅慈悲善巧方便嚟到接引佢哋，从此发大菩提心。咁啊，呢啲亦都系菩萨咧随顺之众生啊。不过此次咧，菩萨随顺之众生就系属于呢个恶道嘅众生。咁我哋呢个恶道嘅众生啊，唔单话未曾做人啊，咁自己都未做啊。如果自己做咗，就唔使堕于呢个恶道啦。等于话咧，不但话未曾啊，利人，咁啊连自利都未曾谈得上啊。咁啊，声闻人不道人，不利他，佢都自道自利咗啦。我哋啲恶道众生啊，嗰啲恶道众生啊，嗰啲苦恼众生啊。自道都未曾做得到，真真正正做一个正式嘅三宝弟子嘅条件啊，都未曾做得到啊！所以好需要菩萨啦，嗰种嘅慈悲化度。所以菩萨发大圣心，度一切人，度一切众生，佢就随顺呢个众生嘅根性，随顺众生。嘅喜爱，所谓因与何真得道者， 即然何生而为说法啦，即使入到呢个任房走处，佢都在所不惜，愿同利亲去度佢哋，指佢哋嗰种及唔正常嘅事业，变为啦呢个正常嘅道心，咁就表现菩萨嘅慈悲啊，亦都表现菩萨嘅心意。佢话我将随顺知众生，不信于未来嘅一切劫。咁啊，即系如同刚才所讲，佢如是经于尘刹劫。咁啊，菩萨随顺众生度众生，亦系信于未来由今日开始，乃至到未来嘅劫数。咁啊，我哋都系咁啊，度众生。亦都咧行修普贤广大行啊，咁啊普贤就系普贤菩萨啦，咁啊我哋本尊叫做普贤菩萨行愿品，咁啊普贤菩萨咧就系我哋所尊敬普贤菩萨嘅十大愿王广大行门，就系我哋所应当要学。要我哋所应当去行，咁啊，所以称为叫做普贤广大行。咁啊，点样广大法呢？我哋在呢个长行文里边咧，已经咧明示啊，好清楚啦。嗱，例一者礼敬之法，都话明系礼敬之法，唔系单礼一尊法。舍礼个佛啊，系尽空遍法界，咁啊有佛嘅地方。我哋都禮啦，咁啊只话广修供养，我哋嗰啲供养具啊，一一而须弥山王咁大咁多嚟到去供养佛，我哋度众生呢方面，我哋要净空法界有众生嘅地方，我哋都要度；要忏悔业障呢方面，我哋过去现在所有嘅。职业我哋都要发愿忏悔啊，咁啊，所以一愿都系属于呢个广大嘅行门。咁啊，其实呢，如果我哋将个缩小啲嚟讲啊，就系、是、我哋自己呢个一念嘅善缘，我哋一念嘅善心。所以我曾经讲过，就单讲礼拜呢一方面嚟讲咧。所以我就拜佛啦，唔好好似中米咁样，个头都未曾到地啫，即刻就爬起嚟啦。其实咁样拜咧，咁你话佢冇功德咧，都唔讲得。佢总算咧，咁啊跪响树，咁啊岌低个头咧，对住三宝咧点一点头啦。咁啊功德系有，不过咧。真正对于呢个了生死呢方面咧，就唔容易契合。所以我哋拜佛之前，我哋拜落去咧，我哋就观想啊，咁啊，净空法界，依佛的意在目前，就等于话我呢一拜咧，就拜尽十方三世之佛。我哋要作观啊，我哋起码要停一停。咁啊，千万唔好咧。我个头都未曾到，个菩提啊，唔好话未人到地啊，咁啊即刻就起身啦，咁啊变成咧属于呢个我慢，就唔恭敬啦。咁我哋在呢个十种大愿之中，我哋每一愿忏悔、起佛自誓、礼敬诸佛、供养如来、随顺众生。都是净空法界啊，咁就名为叫做普贤菩萨嘅广大行。咁我哋因地中所修嘅行门系属于普贤菩萨嘅广大行门，所以我哋果相咧就会得到啊圆满无上大菩提。咁啊圆满无上大菩提啊！即是圆满成就的无上菩提佛果。那么如果我们根据这个经文来到去合这个四宏誓愿， 那我想隨信知眾生，咁啊度眾生現成就啦。咁啊行修普賢廣大行，咁啊等於話呢個法門學盡啦。咁啊，我哋既然度眾生，亦都學盡法門，當然自己個煩惱斷。咁啊，煩惱斷，眾生道，法門學，所以最後就圓滿啦。呢個無上嘅大菩提佛果，咁啊就説明呢個度眾生嗰種嘅願力之大，亦都説明啊，若是冇呢個度眾生嘅願，菩薩不能成佛道。而長行文中所講，菩薩嘅慈悲心係從眾生一處得來，因為眾生生起呢個慈悲心，因為慈悲心生起呢個菩提心啊，因為菩提心先至可以成就無上菩提佛果，所以此一個願咧就係、是。纯粹啊，系度众生，咁啊众生嘅愿圆满啦，咁啊法门亦都学尽啦，烦恼亦都断啦，咁啊当然呢个无上菩提咧就好似自然然咁样咧成就啦。个所有与我同行者，就依一切同作会啊，身口意业皆同等。一切行言都同修学，咁佢话我哋所有与我哋同行嘅，就系、是、善知识啦，或者系同参师友啦，我哋依一切事就同集会啊，所谓一切事，一切事，咁啊共同咧集会在一次，身口意呢、这个三业。都是同等啊，咁啊点样身口意三业同等呢？就系、是、话同时，咁啊修呢个广大愿王，我哋嘅身而是礼拜佛，个口而是咧系赞叹十大愿王，我哋呢个心意啊，时时咧都不离呢个十大愿王，咁啊一人如此啊，人人都系一样。咁啊，佢就皆同等，佢一切行愿就同修学啊。咁啊，唔单话普贤菩萨个广大愿行，我哋要修学，就系、是、一切个菩萨行门，一切个菩萨嘅愿力，我哋都要同修学啊。咁啊，但系咧，菩萨嘅愿力，咁啊有通就有别噶。咁啊，通咧即系通於一切，就如刚才所讲嘅四宏誓愿，所谓众生无边要誓愿度，咁啊烦恼无尽要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要誓愿学啊，佛道无上要誓愿成。咁啊，但系亦有个别而论噶，嗱，好似阿弥陀佛，佢哋有48种大愿，咁啊，愿愿都接引我哋众生啊往生净土。咁啊，除非你唔念佛，你肯念佛呢，都在呢个阿弥陀佛48愿里边呢，其中某一愿相应啊，咁啊阿弥陀佛就会接引你。啊，咁啊观音菩萨有12大愿啊，咁啊药师佛亦有12大愿啊，咁啊地藏菩萨亦有佢嘅心愿啊，要众生度尽，要方正菩提。咁啊，阿难尊者亦有佢个心愿啊。所谓如果众生未成佛啊，我终不依此取泥换。咁啊，每一个修行人都有佢呢个心愿。咁啊，但系我哋做一个出家人啊，或者一个正性嘅居士，有冇心愿呢？亦有啊。啊，咁啊，有啲法师咁佢就发愿生生世世。总之一日未了生死以前，他生生世世都出家，他喜欢做个大法师，所谓成愿再来啊，宏愿演法， 咁啊，即使女众咧，啊佢亦都有好多咧，生生世世啊，做个女子身，佢要发愿啊，做呢个女众。啊，咁啊，亦都有啲咧发愿啊，来世要做大官，做皇帝。咁啊，为乜啊？但系佢就唔系贪图呢个皇位嘅尊贵啊，而系佢发愿为一个国王，以佢呢个国王嘅权威。以呢个国王各种嘅力量咧，佢推动三宝，去弘扬佛法。咁啊，有啲人发愿要生在呢个清净国土度众生，但系亦有人啊发愿啊要在呢个五族恶世里边度众生。所以每一个人咧都有心愿，咁啊，不管刚才所讲任何一种愿，都系属于呢个善愿。是属于你的功德缘，属于一个慈悲的心的，那么天然人不可发现啊，好像一样啊，那么见先黑薄啊，那么对着西家的一见一见啊，那么内心的啊，你就不好，那么他的心一走啊，他的